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。多少难谁去喊冤？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你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多少难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